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猴耀文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有这样一位演员，如果提起他的演艺道路，绝对是起起伏伏，同样他的人生经历也是大起大落，有过奢华的生活，也有过穷苦的潦倒。他喜欢京剧，喜欢京味儿的文化，他也曾经在很多京味儿影视作品当中塑造过角色，比方说在2009年，他就将老舍先生的经典名作《龙须沟》搬上了荧屏。他就是演员李成儒。欢迎各位今天准时乘坐与您一同感受人物魅力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，就来跟您说一说演员李成儒的演艺之路。说起李成儒，很多朋友脑海当中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在影片《大腕》当中那只有一分钟戏份的台词，而那句不求最好但求最贵也成为了红极一时的流行语。 一定得选最好的黄金地段， 我说的可是美金啊， 雇法国设计师， 建 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，电梯直接入户，户型最小的也得400平米，什么宽带呀、光缆呐、卫星啊，能给它接的全给它接上，楼上面有花园，楼里边有游泳池，楼里站一个英国管家，戴假发特绅士的那种，业主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跟人家说 May I have your sir，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，倍儿有面子。社区里再建一所贵族学校，教材用哈佛的，一年光学费就得几万美金，再建一所美国诊所，24小时候诊，就是一个字儿贵，看感冒就得花个万八千的，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宝马就是开奔驰，你要是开一日本车呀，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，你说这样的公寓一平米你得卖多少钱？我觉得怎么着也得2000美金吧。2000美金那是成本，4000美金起，你别嫌贵还不打折，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，愿意掏2000美金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2000。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？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，不买最好的。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《大腕》当中的精彩片段。李成儒在拍摄这段戏的时候只是答应帮朋友一个忙，当时他还在拍摄电视剧《我这一辈子》呢，只能抽出半天的时间，相当紧张。李成儒到了片场，冯小刚把剧本给了他，总共一页纸的台词，要求他在不到30米的距离内用1分半钟往前走动着完成。他用了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来酝酿情绪，并且设计动作和眼神，这场戏是一条就通过。拍摄完成之后，李成儒的手都直哆嗦，他说用1个小时的时间酝酿的情绪在1-2分钟之内就全部掏空，感觉有点控制不住，如果要是再拍一遍的话，那绝对没有这样的效果。不过要说到李成儒第一个让大家记住的角色，应该就是在电视剧《编辑部的故事》当中那个客串的甲和乙。咱们先来欣赏一下电视剧当中事情败露之后的精彩片段。 说吧，真名叫什么？ 刘立桥。 职业？ 1985年开除公职，无业至今。 哎，这态度就好，是个老实的态度，就是说